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三章，骑士公共汽车，第五集。哈利拖着箱子走过几条街，瘫倒在木兰花新月街的一堵矮墙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心通通狂跳，心里仍然腾腾地冒着怒火。在漆黑的街道上独自待了10分钟后，一种新的情绪抓住了他，恐慌。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现在的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糟糕。他孤身一人流落在黑暗的麻瓜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可去。最糟糕的是，他刚才使用了厉害的魔法，这意味着他几乎肯定要被霍格沃茨开除了。哈利甚至感到很吃惊，他如此严重地违反了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魔法部代表竟然没有扑过来抓他。哈利浑身颤抖，朝木兰花新月街的两边看了看，会碰上什么情况呢？是会被抓起来，还是会被巫师世界驱逐？他想起了卢恩和赫敏，心情更加沉重了。哈利可以肯定，不管他有没有犯法，卢恩和赫敏都会愿意帮助他。可是他们俩此刻都在国外，而且海德威也走了，他没有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他身上也没有带着麻瓜钱，箱子底部的钱袋里倒有一些巫师金币，但父母留给他的其余财产都存在伦敦古林格巫师银行的地下金库里，他不可能拖着箱子一路走到伦敦。除非……他低头看看仍然攥在手里的魔杖，此刻他的心通通狂跳，令他难受。既然已经要被开除，再多使用一点魔法也没什么关系了。他还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隐形衣，是不是可以给箱子施个魔法，把它变得像羽毛那么轻，拴在飞天扫帚上，然后他穿上隐形衣一路飞到伦敦呢？这样他就能把其余的钱都从地下金库里取出来，从此开始浪迹天涯。未来的日子令他恐惧，但是他不能永远呆坐在这堵墙上，弄得不好他还得向麻瓜警察解释为什么半夜三更流落街头，还带着一箱子魔法书和一把飞天扫帚。哈利又打开箱子，把里面的东西扒拉到一边，寻找那件隐形衣。衣服还没找到，他突然直起身子，又一次打量四周。哈利感到脖梗上有一种异样的刺痛，似乎有人在盯他的梢，可是放眼望去，街道上空荡荡的，那些四四方方的大房子里也没有透出一丝灯光。他又埋头在箱子里翻找，但紧接着再一次纵身跃起，把手里的魔杖攥得紧紧的。与其说他是听见，不如说他是感觉到有个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就在他身后车库和栅栏之间的窄巷里。哈利眯起眼睛盯着黑黢黢的小巷，只要那玩意儿动一动，他就能知道它是一只流浪猫还是别的什么。 荧光闪烁， 哈利低声说，他的魔杖头上立刻冒出一道亮光，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他把魔杖高高地举过头顶，木兰花新月街二号的鹅卵石外墙一下子被照得亮闪闪的，车库的门反射着亮光，而在墙和车库之间，哈利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闪着一双贼亮的大眼睛。哈利朝后退去，两条腿撞在箱子上，被绊了一下。他伸出一只胳膊稳住身体，魔杖从手里飞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了排水沟里。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一道强光突然射了过来，哈利赶忙用双手挡住眼睛。他尖叫一声，一咕噜滚到人行道上，幸亏躲得及时。一秒钟后，嘎吱一声，一对巨大的车轮和车灯 就停在了哈利刚才躺着的地方。哈利抬头一看，这些车轮和车灯属于一辆艳紫色的三层公共汽车，它像是凭空冒出来的，挡风玻璃上用金色的字母写着骑士公共汽车。一时间，哈利以为刚才那一跤把自己摔糊涂了。接着，一位穿紫色制服的售票员从公共汽车上跳出来，对着黑夜大声说起话来： 欢迎乘坐骑士公共汽车，用于运送陷入困境的巫师的紧急交通工具。你只要伸出拿魔杖的手，登上车来，我们就能把你送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叫斯坦·桑帕克，今晚我是你的售票员。 售票员突然停住话头，他这才看见仍然坐在地上的哈利。哈利重新抓起魔杖，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离近了看，他发现斯坦·桑帕克比他大不了多少，最多也就十八九岁，长着一对大大的招风耳，脸上还点缀着几颗粉刺。 你坐在那地上干啥？ 斯坦放下那副公事公办的派头，问道。 摔了一跤。 哈利说。 为啥摔跤啊？ 斯坦轻轻笑着问。 我又不是故意摔的。 哈利恼火地说。他的牛仔裤一条裤腿的膝盖处撕破了，刚才挥出去保持身体平衡的那只手在流血。他突然想起刚才为什么会摔倒了，赶紧转身朝车库和栅栏之间的小巷望去。骑士公共汽车的车灯把那里照得通明，小巷里空无一人。 你在看啥？ 斯坦问。 刚才那儿有个黑乎乎的大家伙。 哈利不能确定地朝小巷里指着。 像是一条狗，但是大得吓人。 他转过身来看着斯坦，斯坦的嘴巴微微张着。哈利看见斯坦的目光挪向了他的额头，顿时感到心里一阵不安。 你脑门上是啥？ 斯坦突然问道。 没什么。 哈利赶紧说，一边把头发抹下来盖住伤疤。如果魔法部在找他，他可不想让他们轻易发现他的踪迹。 你叫啥名字？ 斯坦不依不饶地问。 纳维·隆巴顿。 哈利脑子里想到什么名字，就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那么这辆公共汽车…… 他急急忙忙地往下说，希望转移斯坦的注意力。 你刚才说他哪儿都能去？没错。 斯坦得意地说。 你想去哪儿都行，只要是在陆地上，到水底下就不成了。哦，对了。 他脸上又显出怀疑的神色，说。 刚才是你招呼我们停车的，是吧？你伸出了你的魔杖，是吧？ 是啊。 哈利立刻回答。 那么去伦敦要多少钱？ 十一个西可。 斯坦说。 付十四个就能喝到热巧克力，付十五个能拿到一个热水袋和一把牙刷，颜色随便挑。 哈利又在箱子里翻找一通，拽出钱袋，把几个银币塞进斯坦手里。他和斯坦抬起箱子，登上了公共汽车。海德威的鸟笼就放在箱子顶上。车里没有座位，在拉着窗帘的窗边，摆着六七张黄铜架子床。每张床旁边的托架上都点着蜡烛，照亮了木板车壁。车尾附近一位戴睡帽的小个子巫师咕哝着。 是的，你现在不行，我在原先别起床。 在睡梦里翻了个身。 你睡这张床。 斯坦小声说，把哈利的箱子推进司机身后那张床铺底下。司机坐在方向盘前的一把扶手椅上。 这是我们的司机厄恩·普兰。厄恩，这位是纳维·隆巴顿。 厄恩·普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巫师，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朝哈利点点头，哈利又紧张地抹了抹刘海，在自己的床上坐了下来。 开车吧，厄恩。 斯坦说着，坐在了厄恩身边的扶手椅上。又是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哈利就发现自己仰面躺在了床上。骑士公共汽车速度太快了，把他向后抛去。哈利挣扎着坐起来，朝漆黑的窗外望去， 看见他们正飞速行驶在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街道上。斯坦饶有兴趣地望着哈利惊愕的脸。 刚才你招呼我们停车前，我们就在这里。 他说。 哎，是在哪儿来着，厄恩？威尔士的某个地方？ 厄恩说。 麻瓜们怎么听不见汽车的声音？ 哈利问。 他们。 斯坦轻蔑地说。 根本就不会好好的听，是吧？也不会好好的看，他们啥都注意不到。 最好去把马什女士叫醒，斯坦。 厄恩说。 马上就到阿伯加文尼了。 斯坦从哈利的床旁走过，顺着一道狭窄的木头楼梯去了上层。哈利仍然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紧张不安。厄恩似乎并没有掌握如何使用方向盘，骑士公共汽车不断地冲上人行道，好在并没有撞上什么东西。那些路灯、油箱和垃圾桶都在汽车开过去时自动跳开了，等汽车开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斯坦又下楼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身穿旅行斗篷、脸色有点发青的女巫。 您这边走，马什女士。 斯坦愉快地说。厄恩一踩刹车，那些床都朝汽车前面滑出一尺左右。马什女士用手帕捂住嘴，跌跌撞撞地走下台阶。斯坦跟着把他的包扔了出去，重重地关上车门。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他们风驰电掣地驶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树木纷纷闪开给他们让道。即使坐的是一辆普通公共汽车，不像这样动不动就发出砰砰巨响，一步跳出100英里，哈利也不可能入睡。他仰面躺倒，胃里一阵阵翻腾，心想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德斯里一家有没有把玛姬姑妈从天花板上弄下来。斯坦展开一份预言家日报，牙齿咬着舌头，读得津津有味。第一版的一张大照片上，一个满脸憔悴、头发又长又乱的男人朝哈利慢慢地眨了眨眼睛。真是奇怪，他看着竟有点眼熟呢。 就是那个人， 哈利说，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烦恼。 麻瓜的新闻里也有他。 斯坦重新翻到第一版，轻声笑了笑。 啊，小天狼星布莱克。 他点点头说。 麻瓜新闻里当然会有他。哎，那位，你待在哪儿来着？ 看到哈利脸上一片茫然，斯坦发出居高临下的笑声，扯下报纸的第一版递给了哈利。 嗯，你应该多读读报纸，那位。 哈利把报纸举到烛光下，读了起来。布莱克仍然在逃，魔法部今天证实，小天狼星布莱克仍然逍遥法外。他大概是阿兹卡班监狱关押过的最臭名昭著的囚徒。 我们正竭尽全力，将布莱克重新捉拿归案。 魔法部部长康纳利·福奇今天早晨说， 恳请魔法界保持镇静。 国际巫师联合会的一些成员指责福吉将这场危机通报给了麻瓜首相。 说实在的，你们也知道，我这是没有办法。 福吉恼怒地说。 布莱克是个亡命徒，不管是魔法师还是麻瓜，谁碰到他都会有危险。 我要求首相保证绝不把布莱克的真实身份透露给任何人。说句实话，即使他透露出去，又有谁会相信呢？ 麻瓜们被告知，布莱克携带一把枪，就是麻瓜们用来互相残杀的一种金属魔杖。而魔法界知道布莱克12年前曾用一个咒语杀死了13人，因此担心那样的大屠杀会再度出现。哈利望着小天狼星布莱克阴郁的眼睛，那似乎是他憔悴不堪的脸上唯一有活力的地方。哈利从来没碰见过吸血鬼，但在黑魔法防御术课上看过吸血鬼的照片。布莱克的皮肤白森森的，看上去活像一个吸血鬼。 看 看着怪吓人的，是吧？ 斯坦一直在注视着哈利毒报，这时候问道： 他杀死了13个人。 哈利说着把报纸递还给斯坦。 只有一个咒语？ 没错， 斯坦说， 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惹出了大麻烦，是吧，厄恩？ 嗯。 厄恩沉着脸说。斯坦在扶手椅里转了个圈，双手背在后面，仔细看着哈利。 布莱克是神秘人的有力支持者， 他说。 什么？伏地魔？ 哈利不假思索地说。斯坦脸上的粉刺都变白了。厄恩猛地一打方向盘，整个一座农宅跳到一边，躲开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你脑子出毛病了？ 斯坦嚷道。 你干嘛说他的名字啊？对不起。 哈利赶紧说。 对不起，我忘记了。 忘记了？ 斯坦有气无力地说。 天哪，哎，我的心跳得那么快。 那么布莱克是支持神秘人的？ 哈利带着歉意问道。 没错。 斯坦仍然揉着胸脯说。 没错。他们说他跟神秘人走得很近。反正啊，当年小哈利波特干掉了神秘人。 哈利紧张地又把刘海往下抹了抹。 神秘人的所有支持者都被逮捕了，是吧，厄恩？神秘人逃走后，他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大势已去，不再兴风作浪。只有小天狼星布莱克例外。我听说，他认为一旦神秘人东山再起，他就能坐上第二把交椅。反正啊，他们在一条满是麻瓜的街上把布莱克堵住了。布莱克掏出魔杖，把半条街都炸烂了，击中了一个巫师，还有十几个碰巧在那儿的麻瓜。哎呀，真可怕，是吧？ 哎，你知道布莱克接着做了啥？ 斯坦继续用一种夸张的语气低声说。 什么？ 哈利问。 放声大笑， 斯坦说。 站在那里放声大笑。后来魔法部的增援赶到，他乖乖地跟着他们走了，一边仍然不停地狂笑。哼，他准是疯了啊，是不，厄恩？是不是疯了？ 即使他去阿兹卡班的时候没疯，到这会儿肯定也疯了。 厄恩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宁可把自己炸死，也不愿踏进那个鬼地方，这是他应得的惩罚，竟然做出了那样的事。 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事情抹平，是不，厄恩？ 斯坦说。 街道炸飞了，那么多麻瓜送了命。哎，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厄恩？ 煤气爆炸， 厄恩咕哝道。 现在他又跑出来了， 斯坦说着，又仔细端详着报纸照片上布莱克那张瘦削的脸。 阿兹卡班还从来没发生过越狱的事呢，是吧，赫恩？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得手的，怪吓人的，是吧？说实在的，想象不出他居然对付得了阿兹卡班的那些看守，是吧，赫恩？ 厄恩突然打了个寒战。 说点别的吧，斯坦，有个本分的小伙子在车上呢。我一听到那些阿兹卡班的看守就会闹肚子。 斯坦满不情愿地把报纸放到一边。哈利靠在骑士公共汽车的窗户上，心情从来没有这么糟过。他忍不住想象，几天后的某个夜晚，斯坦说不定会这样告诉他的乘客。 哎，听说过那个哈利波特吗？他把他的姑妈吹胀了，后来还上了我们的骑士公共汽车呢。哎，是吗，厄恩？他当时啊，拼命想逃跑。 他，哈利，也像小天狼星布莱克一样违反了巫师法，吹胀了玛姬姑妈，是不是够到阿兹卡班坐牢呢？哈利对巫师监狱一无所知，不过他听每个人说起那个地方，用的都是同样畏惧的口吻。 霍格沃茨猎场看守海格去年还在那里蹲了2个月。当海格得知要被关在那里时，脸上恐惧的神情令哈利很难忘记。而海格还是哈利知道的最勇敢的人之一呢。